好，下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入夜之后北风减弱，晴空微风，适宜辐射降温，明天早晨凉爽舒适，适宜大家晨练和出行。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大部分时间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请注意防晒，只是呢空气干燥，请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晴，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28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17到25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沁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演艺江湖呢还有两条资讯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嗯，我们来看一下，5月25号开始，北京人艺经典作品李白再度登陆首都剧场，演出将会持续到6月3号。这部剧从1991年诞生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27年啊，累计演出200多场。话剧李白由郭启宏编剧，导演苏民、唐烨执导，濮存昕、巩俐君等人主演，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李白的晚年经历，讲述了他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中徘徊的故事。 中国二艺6.1期间将有6台精彩剧目与小朋友见面，除了马兰花和鹬蚌鱼，演员们还将带着成语魔方第一部罐头小人、小蝌蚪找妈妈以及人偶剧西游记走进校园，走出北京，走出国门来进行演出。同时呢举办温暖童心6.1大型公益演出活动，邀请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低保家族和孤残儿童等困难群体免费走进剧场，并开展演后交流、手绘梦想等活动，欢迎关注。 好，欢迎各位接下来走入今天的演艺群英会。 三门手艺的精彩碰撞，两段年华的情愫缭绕，一场悲剧的孤独等待，繁华乱世中的留守与传承。这个六月，在留下无数传统经典的北京天桥剧场，舞剧《金蟾素与唐人宝》带你感受那个年代的匠心和爱情。 时间20:09，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演艺群英会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自助项目大型原创舞剧《金蟾素与唐人宝》。我们欢迎下总导演毛月新，你好。 欢迎王导， 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本部舞剧的执行导演江源，欢迎您，江源。 大家好。 欢迎编剧李天意，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这部戏的主演武帅，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武帅啊，我是大帅，后面2、3、4帅，没有，人家是悟空的武啊，武帅啊。这样，我们先请导演给我们讲一讲吧，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舞剧？如果光听名字啊，叫《金蟾素与唐人宝》，现在听众能答出来这是讲什么的？我觉得那一看就是对于非遗物质文化非常感兴趣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对对对对对。 你把舌头捋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 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里听到了有三门手艺哈，我们让导演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吧。 好， 对，这部戏主要是讲述的是老北京的这种手工艺的传承的故事。然后故事当中呢有三个主人公，一个是制作毛猴金蟾素的毛小五。 毛猴金蟾素啊，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对 对 对，金蟾素也叫毛猴，对对对。然后男二号呢是制作唐人的唐人宝。然后女主角是从小学习京韵大鼓的姨娘。对。 三门手艺。唐人我是知道。 对，你可能对于毛猴你看就是他为什么他叫金蟾素，你可能就 不太清楚， 咱们就不太熟悉了啊。 是是， 对， 让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手艺？ 哎，我觉得这个得让编剧来。 哦、 编剧据说在写这个的时候去做了很多功课，是吗？ 啊、 哦，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对对对对 啊、 哎，那就天意给我们讲一讲。 嗯嗯， 好，谢谢。那个，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剧啊，其实就叫《唐人宝》。 哦。 是因为后来我们在跟一些老师在聊就是采风的实际采风的过程当中，然后了解到了毛猴就是金蟾素的这个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有个传说啊，就是说当时南庆仁堂的那个药铺里边有一个小伙计，经常呢被这个就是账房先生啊打骂。他呢就觉得要想一种方式要报复一下这个先生。所以呢他就在中药里边选择了，因为就是那个蝉蜕其实是一味中药。包括他那个辛夷这两味中药。就是他们把那个蝉蜕的那个就是知了那个壳嘛。然后那个腿儿和头给摘下来。然后用那个辛夷的那个做身子，然后再拿一味中药把它作为粘合剂，就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概一寸长的这么一个小人儿，这就是丑化这个账房先生 啊、 然后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嗯， 到了后来就是大家觉得他做的很有意思，慢慢流传越来越广越来越广，然后这个东西一直流到现在。 哦， 所以这个金蟾素就是蟾蜕下来那个壳儿， 对， 做的手工艺品，是不是？ 对， 我真没见过，你见过吗？ 哎，你没见过，我见过， 没见过。 我在咱们台有一年那个就是春晚上，咱们电台的春晚上，专门请来了一位做毛猴的一位艺人。 哦， 哎呦，你让他做的那个毛猴，其实他们是这样啊，每个毛猴啊，他上面他会有故事，比如说有那种叫形容夫妻恩爱的，就是一个毛猴给另外一个毛猴在那扇扇子。 哟，那么好玩。 就是做的是、其实是惟妙惟肖的。如果你们看过那个现场的他那个毛猴的话， 那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还是有图片的啊。 对对对， 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登录北京时间官网，就可以收看到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了。 对，你看人家小伙计啊，为了这个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竟然弄成了一门手艺哈。 对 啊，但是后来是因为就是这个账房这掌柜的好像看到了这个他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就鼓励他去做，让他是不是吧？ 对，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传下来了。 对对对。 而且好像很多的北京的小孩在这个小的时候都会去学着去做这个东西，包括大人会给小孩做着玩。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蟾就一直会蜕这个东西嘛，对吧？然后还挺环保的。 哎呀，是真的。 哎呦，但是其实这个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就现在在北京做这个的多吗？你了解？ 你们有剧组有了解过吗？ 我们了解这个其实 不是很多，但是也是他们作为一个非遗的手艺，也是传 要传承下来哈。 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项目的，我们说有很多都面临着一些，比如说传承人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咱们这个剧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意去做这样一个剧的？ 对， 当时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对唐人，因为接着那个天意，就我们剧本。那个天意那个话说，就是最早还是一种情怀。小时候比较喜欢就是吹糖人儿，就是因为我也是北方人嘛，就是北方的习俗可能跟北京都差不多。就是艺人在招揽生意的时候，他会带一个小锣，然后呢随身带了一个小炉子，然后还有糖的这些 糖稀，对吧？ 对，他边熬然后边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这个艺人啊坐在那儿，然后用小锣敲，然后吸引那个小孩注意力，然后在这个胡同里面就挤满了小孩，然后簇拥着这个艺人，然后艺人呢他会准备一个像类似于转奖，就是摇奖的一个，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们应该是一代人都是八零后， 对，没错没错，他会 了解了解 很多这种十二生肖啊，包括 对你都转， 对啊，很吉祥的一种形态的一种东西， 就你转到什么他给你做什么， 对对对，然后有特殊要求呢他也会现场去给你吹，但那个价钱可能会是略高一点。对，最早我们想做这部舞剧呢，可能就是为个人情怀，就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对，然后最后我们打算做这部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接触到很多老师和专家嘛，去跟他们请教和学习，然后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觉得我们似乎好像是唐人是我们的一层窗户纸，我们捅破了这个窗户纸之后，我发现了北京的这个民俗实在是太多，太就是巨大的一个 世界， 对，一个体量，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但是用什么题，就是如果怎么说呢，舞剧是一个比较限制的一门艺术，因为他在舞台上可能在短短的90分钟之内，我们要交代剧情，要给观众们感官上的刺激，然后又要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要展示我们的非遗，所以这个时间特别短暂。那我们就想在一起商量嘛，我们主创在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把所有的这个我们想表达的这个东西和传承的东西，还有手艺的这种传承，能够都放在这个90分钟里边呢？我们最后了解到了这个毛猴这一块，因为毛猴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个时光雕刻的一个机器，因为最早就是不像我们现代哈，手机都有拍照功能，而且像素很高，在当时的北平好像没有，就是穷人可能很少就是拍照嘛，所以说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就是能把时间和记忆留存到很久的这么一个手工艺品，所以它的魅力就在这儿。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缘由， 所以你的觉得就是用毛猴做出来的很多生活当中的瞬间，就像我说的那个老婆给老头扇扇子， 对对对， 那一个瞬间他就定格在那儿了， 对对对， 然后呢就给流传下来。 对，他相比到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的这种拍照功能啊，包括高像素的相机啊，好在哪儿？因为它是 3D 的，对 对对， 然后那种微观的，我特别喜欢微观的那种感觉 啊， 对，就是看起来特别有意思。 对，你因为你想想那东西啊，就这么点儿，它装在一个小盒里，透明的小盒子里，你要仔细去盯着它看啊，然后呢，就是你这种是越咱们越有味道那种。 对， 那我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姜元老师吧啊，他俩我跟你说，你们应该是一起创作吧这个剧啊？ 对对对对， 来，我们两口子啊，这跟我们导演啊，这个透露一下嘛，跟毛月新两口子，所以这个想法谁先提出来了？然后你做执行导演，他有时候有没有提出一些你很难执行，或者是把它变成现实的一些想法？ 这个是肯定有的。 哦， 叫导演的脑袋里有的时候会比较海阔天空一点，在执行起来一定是有一些困难的，而且也会遇到一些意见相悖的时候。 哦， 就当然必须得。你要是想要做这个剧，想要把它做成精品，我觉得大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对，然后在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方人可能就要妥协一下。 哎，那你们俩就 谁妥协呢？ 妥协的比较多。 就是客观一些吧，客观一些，站在这个观众的角度上。 就谁占理就 也要这个回答，这个回答，你说你这。多厉害、啊、要不是做导演的 站在观众的角度上 我觉得我好像有的时候会在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情节情感的这个处理上，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我的主观因素多一点，我觉得我第一的感觉我就觉得比较准，像这种情节的把握啊，像这种创作的时候一般我， 但有时候我又会比较理性，对，我要考虑到舞台然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从这方面我俩经常就是 会在工作上的一些对小的分歧， 然后 理智与情感，反正 啊，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晚的时候在家里面，然后那个小朋友们、老人都睡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客厅的那个地板 争论起来了， 真的就特别晚了，也在那儿就是比来比去，因为你有舞蹈动作，你得设计嘛，然后就凌晨，然后感觉整个那个小区只有我们家这个光是亮的，然后我们两个在那个像舞台上的一个小灯光里面，在那指手画脚，在那动，就特别晚了。就有的时候会有就有灵感的时候吧， 你应该 要说出来，这样 抖一下，我觉得就特别浪漫。 玩抖音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哇，就一对夫妻对不对？的夜晚孩子都睡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虽然他们说哎我们在争论，但其实外人看着哇 好甜蜜呀、 啊， 哎，你说多少夫妻到了半夜 都没话说， 没话说，到十点 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关灯吧。 就是 你看人家， 人家大夜里还在一起讨论业务， 是、啊、 我觉得这个狗粮撒的这就不是一般。我跟你讲、啊， 是人家 撒了一把， 是吧？对对，哎，咱们对，咱们让武帅也聊聊吧。武帅是在是今天来的这个剧当中的唯一一位主演啊，其他三位都没有出演啊。武帅说一说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啊？是谁？ 我 姨娘。 那一个反串有点太大。我扮演的是毛小五 啊，毛小五 进禅宿的这个手艺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 我扮演这个毛小五呢，其实你看小五跟我这个姓是有一点相似啊。 哎呦，还真是啊！你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在考虑这个人物和创作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置身于人物当中去体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这个我根据剧本，根据导演给我的一个信息和我对他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人， 悲惨的人， 比较悲惨。就我觉得他的命运和他的所面临的这些事情，以及他面临他今后的一些手艺的传承等等方面，他的人生是比较坎坷的。 跟我们详细说说呗，好不好？都遇到了什么？ 就是最，咱们就是综合起来来讲的话，就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一个是爱情，第二个是事业，第三个就是自己面对的这个时代，就是三点，所谓的 时代，我们讲的是在 把它放到了民国， 对，那个时代也是比较动荡嘛， 对， 是一个比较不太稳定的那个年代， 对， 然后我说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爱情来讲的话，因为它是有兄弟。 就俩人都爱上一个人了， 对了， 对， 但是我这个毛小五呢，又是一个比较不太愿意去 表达的 所爱，或者是对表达 为兄弟着想， 对。 那到姨娘喜欢你吗？ 她不太喜欢我 啊，她喜欢那个。 对，所以我就比较惨。 但是他俩挺幸福的，你这不用惨，我觉得。那最可怕的是姨娘喜欢他，他又没表白 啊， 姨娘没办法跟了他。 哎，你这么说完了，他俩可能今晚回去又再改一改， 在戏上也调整一下，是吧？ 啊，这是爱情方面， 对 对吧？你很爱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不爱你，爱你的兄弟， 对，爱我的兄弟，兄弟又待我特好，然后我呢又不会那么的直接，那么的坦白的去抢夺，或者是那么多的去干扰吧， 对，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事业就是我的手艺，这门手艺当时呢来讲的话，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这个手艺是挺火的，这个毛猴也是很难的一门手艺，但是在于那个。在那个年代和那个时代当中，我处于的位置也不是那么的有名，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人，我的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个表情，我的每一个事件，都注定了我今后对我的事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次动作和情感表达上面一定要注重细节，这是我对于事业上对他的理解。第三点就是时代，因为我们这个剧到第三幕的时候就有动荡了，就是会有一些官兵也好像反派一样，他把我的兄弟和我的爱的人都夺走了。 第三幕就已经那两个人都 就那已经不，我说 这个是几 幕 戏， 三幕就有一个转变 啊， 四幕时候他们俩就离我而去了， 哦， 所以就是在整个这个所谓起承转合的过程中，我最后面临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我如何在这个动荡的时候，这个动荡的年代去完成我的手艺，去保留我那份爱意，去保留我对兄弟那份亲情，对那种渺渺无几，就是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我是如何保留我的这个双手去一直制作我的毛猴，那份情感，我觉得是我在跳也好，琢磨也好，就是一直在不停地给我自己压力和更高的挑战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这是 我作为演员来讲的话，就经常跟导演和编剧去沟通这方面的工作。 而且他们这部剧是用，我们就刚才一直在说是舞剧，是用舞蹈来表达这些故事情节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下编剧老师，您之前就是有专是有给舞剧写过剧本？ 对对对，我一直就是 就一直专门给舞剧写剧本是吧？ 是。 您觉得像这种给舞剧写剧本和给普通的话剧写剧本有什么不同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哈，就是舞剧它不需要台词。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一些，就是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哈。比方说我们在看《天鹅湖》的时候，天鹅湖它其实这个故事相当的简单， 对， 但是我们主要就是看的是它这个整体的舞台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画面感，所以其实在舞剧剧本写作的时候也要很重要的一点考虑的就是舞台的一个画面感的感觉，就比方说我们一件特别小的事情，如何在舞台上把它夸张了，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楚这个是什么？再一个，因为我们不说话，只有动作，所以比如说刚才武帅谈到那个最后的那一点，就是可能亲人逝去的时候，其实在话剧里边，我觉得完全不用那么表现，就可以他走了或者是好都好，但是如果是舞剧的话，如果这个点不夸张，不去放大它。就那个情感的爆发点出不来，其实在舞台上的呈现就比较的束手束脚。所以这就一个是要故事简练，因为矛盾点要突出，这是舞剧的两个 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 我觉得是就是舞剧跟其他的这个艺术形式的舞台剧区别在于，其实它呢不是很擅长叙事，它要讲你是谁，他是我的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不擅长，但是它最擅长的是抒情， 是情感， 表达情感。 你有一个比如悲痛也好，快乐也好，还是惆怅，还是纠结，但这种情感就是要把它用一个舞段来展现出来，那需要你提炼的非常非常的精确，是吧？你要把人物的情感要怎么样揣摩的好，他这时候到底是在想什么，所以他其实很深层次的是在台上的一种效果，那你要是真正把它呈现出来之后，所有演员都要特别明白你现在真的在做什么，你演的是谁，你一定要心里有活动，是吧？所以要不然你演出来的时候，大家也你也不能说话，你也不能喊，你只能通过肢体来传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舞剧跟其他的艺术形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它的一些优势，它是去视听的综合的艺术，是吧？你在看到演员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同时听到了音乐给你的一些刺激，是吧？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原来排过一个舞剧叫南京1937，但是像比如反映大屠杀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其实很多，大家也很明白，看上去也很直观，但是真正到了舞台上再去演它，舞剧再演它的时候，你一定会更加震撼，因为现场给予的你的那种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对， 好 好，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型原创舞剧《金蝉素与唐人宝》，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三门手艺的精彩碰撞，两段年华的情愫缭绕，一场悲剧的孤独等待，繁华乱世中的留守与传承。这个六月，在留下无数传统经典的北京天桥剧场，舞剧《金蝉素与唐人宝》带你感受那个年代的匠心和爱情。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足心。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8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

戳了一下。 嗯嗯嗯， 我觉得这场剧就没有白看。 嗯 啊，你不一定说我非得说，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儿？这剧情是怎么着？真的不用。 嗯嗯， 特别是 他们的剧情也很简单， 而特别是舞剧啊，因为你看每一个演员在台上， 嗯， 那都是台下多少年的功夫。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那个先问问毛导跟江导啊，你们两位都是学舞蹈的吗？ 对，我们都是那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出身。 嗯， 我还想说一句呢，下回如果看孔子的时候，可以找一下毛导，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 对，您是我们同事，就是我的单位 同事创作的。 我单位就是创作的一个大型舞剧。 对，那个剧也来我们节目，也听着也很好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演员呢，就是因为演舞剧吧，跟跳一段舞不太一样啊，他用肢体去表达。 嗯， 然后我记得上次在说孔子的时候，我们的主演啊，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啊，忘记了。他跳了几百场，他说我基本上很难说我第二场跳的跟第一场是一样的， 哎， 就情感 不一样。 对，我情感到那的时候。 对，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他很难去，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动作， 所以武帅 他甚至说我没有办法看着这个录像， 嗯， 我重复一遍，我学不会。 对， 武帅，你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会会， 嗯， 就是刚才那个主演说的情况，我非常非常赞同。 嗯， 但他说的这个情况，只是就是说有些情感的一些小处理上。 对， 因为舞段舞剧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有一定的制式。就是为什么要有总导演，为什么要编舞呢？他肯定有一个固定的制式。如果有些情感和戏剧的变化和自己情感的爆发的话，你有个人处理是你的二度创作。 对， 他可能强调就他自己的二度创作每天都会不一样。 嗯， 这是一个好演员的象征和代，就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么一个点。 嗯， 你像我们也是，如果有二度创作和一个情感的不同的理解，会在舞台上会爆发出不同的光彩。 哦，哎，那我还在想问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剧毕竟它表现在里边是有一些这个非遗项目的， 嗯， 那我们的舞剧 怎么表现呢？ 怎么表现呢？比如说唐人，这个叫什么？金蝉素，这个怎么表现啊？ 就是我们首先在采风的时候，我们要先要去了解这两门手艺的制作的，比如说心仪是什么。蝉蜕是什么？ 嗯， 然后老艺人在做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嗯， 比如说最早我们去朱老师家，一个算是就是传承人吧。 嗯， 他自己就是在家的爱好，就是退休了之后， 嗯， 在家的爱好就是制作这个毛猴。 嗯， 然后呢，我有一次我就看着他做，我就觉得他，好像似乎是因为那个东西很小嘛，就是一寸大小，然后就似乎是眼睛好像有点问题。后来我们在交谈当中呢，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 哦， 就因为长期去制作这么特别微观的东西嘛，长期盯在一个点去做，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点。所以我就会把这个揉眼睛的这个动作放在毛小五的这个动作里。就他这个人物特性是很干净利落的，很短小精干的那种颗粒感很强的这种属性的。 然后， 对， 另外我们再去处理像这种，比如说制作糖人啊，制作毛猴，因为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你要像敲鼓啊，像有些吹唢呐这个动作比较大，因为它制作这个东西比较小，所以我们得用智慧的方法让它搬上舞台，然后大家能够看懂。所以它会有一些动作或者是制作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将它在艺术的处理和加工。比如说，对，比如说那个我们的舞剧当中有一段比较精彩的舞蹈，是唐人宝在家里要制作糖人，他非常非常想在梦中吧也好，或者想在现实当中非常想和姨娘有更进一步的感情的接触，所以他就这段舞蹈是他幻化出来的。他在制作在熬糖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女群舞展现她这个比如幻化出来的糖，像糖衣仙子啊也好，熬糖的这种感觉，这种粘稠的甜蜜感，使大家能够在进到剧场里去看演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剧场里好像也都是像熬糖的，满是香甜的味道。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爱情的甜美。 对，这就是要提炼出来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在台上去吹糖人，这个可能是舞剧不擅长表达的。 对 吧？ 这也太写实了。 太远了也看不清了。 对，其他的东西是没法，其他东西是可以，但是舞剧可能是不行这么表达，所以我们都会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幻化成舞蹈 可用的舞剧表达当中为人物服务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啊，在听他们说的时候，突然我一脑海当中就想起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学术界会有时候讨论说艺术的起源是什么，有人说艺术起源是舞蹈嘛，有的时候是，但是舞蹈起源是哪，劳动嘛。所以你就是最早的我们的劳动的动作的舒展，然后有了这个舞蹈的那个肢体的展现。最后，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剧倒是又想好像一个回到了一个原点一样，对吧？从这两种非遗项目当中的舞这个动作来创作你们的舞蹈动作。 对，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很感动的。我很想知道如何是在把做毛猴的动作和做唐人的动作把它给夸张成一个舞蹈动作。 所以说你一定要买票来我们剧场看。 就是你是很难说。 欢迎欢迎。 嗯，很难说，一定要去看啊。好， 一定要看。 对，在哪演出啊？ 天桥剧场6月19号到22号。 啊，6月19号到22号。 对，一定要记清楚了。 好的。 每天晚上7点半。21号下午还有个2点半的。 好好好，欢迎大家走进剧场，真的是，尤其是舞剧一定要进剧场看的。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再通过屏幕或者是小屏幕去看。 对，其实跟看足球也是一样的，足球也是现场的感觉， 要到现场 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现场有气氛， 对， 有环境感啊。 对对对对， 还是剧场的艺术啊，然后要走到现场去观看。然后这样，因为这个舞剧啊，的确特别难给大家来表达，比如说我们说这是抬手还是抬脚，但是舞剧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灵魂，那就是音乐啊。那今天我们准备了几段剧中的音乐，没有办法看到舞蹈动作，我们听一段音乐感受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听完了以后，我们这样吧，要不然我们先介绍一下， 就这段音乐是什么内容，然后我们再来听，可能大家就可以想象了。 我听了这几段音乐以后，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姨娘的一段。好像是它的主题曲吧，而且好像咱们这个舞剧当中的所有音乐都是原创的， 对， 对吧？ 都是原创。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作曲任安先生就是也是业内比较还不错的，就是一个作曲家吧。然后我们在弹这个姨娘的这段音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在一起开会嘛，所以说我要先把那个天意写的剧本，人物的这个设置，先自己消化完了之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像讲故事一样，口述给我们的那个任安老师，然后经过他的艺术处理呢，加工呢，然后从脑袋里或者从心里边流出来这么一段旋律，然后呢再拿回来给到我们的舞蹈编导或者是我们团队再开会，应该怎么样用这段音乐来展示这个姨娘的内心啊也好，或者她的这种情绪也好，对对对。 其实这个作曲家的工作其实是比较怎么说呢，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说的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比较抽象的，但是他一定要落实在他的音乐上，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大家一起聊，天天磨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有灵感了一下就有了，是这种。 对，所以得问问编剧，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跟你在创作的时候脑海当中的想象的姨娘有重合的地方吗？或者是你觉得满意吗？ 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也是有一点点出入，就是毕竟每个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都不是很一样，因为就是那天在看这个彩排的时候，你时候第一次看到武帅在演绎毛小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二度的创作跟我的一开始的设想有一些出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二度创作的真的是非常精彩，就可能比我原来想象的那个人物更加鲜活了，呈现在舞台上。 哎呦，好，这很高的评价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就先听一下，其中的一段音乐，就是《姨娘》的主题曲。 可以想象一下、嗯、在这样一种音乐当中， 一位美丽的女子 翩翩起舞 哈， 对、 啊、你想象的、嗯， 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就是你坐在一个剧场里啊，感受到这种视听的艺术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啊，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样一部舞剧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艺术享受。刚才说到了大家的采风，我不知道编剧你在创作这个剧的时候有去做哪些采风和工作吗？跟我们聊聊幕后的一些故事啊。 对，我这一点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刚才毛导演提到的这个朱老师，就是做毛猴这个朱老师，有一次真的是我们特别感动，听他讲故事，因为现在这个、因为时代发展嘛，这些毛猴的形象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只是说已经、什么卖糖葫芦啊，卖糖炒栗子啊、他甚至做了很多，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些篮球啊、一些跨栏啊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非常让我注意的是一个就是在医院里边的一个场景。对，他就是做了一个病房，然后那个病房呢还有床号，就是几个小猴躺在床上。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做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讲说他当时在医院里边住过大概半年多的院。然后那个病床一直就是他就躺在那个病床上，然后家人一直对他照顾怎么样，说着说着老爷子就非常的激动，就是哽咽，然后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艺术这个手艺可能不单单只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呈现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它可能承载了很多就是人的这种情感在。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做毛猴这个东西，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其实是这些手艺里边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个记忆和情怀在。所以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一定要把它搬上舞台，让大家都能看到。 哎呦，我觉得天意说的太好了，就是他其实这种我们经常会说到别人的一些，比如说啊，哪个国家的匠人精神啊，比如说什么人家煮大米也好啊，或者哪个国家做手表也好，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匠人精神一直都在啊。 对 吧？ 对，没错。那个接着天意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朱老师那个故事，因为采风时我们都在一块儿嘛。有一次就特别打动我的是，就能最能体现匠人精神、中国匠人精神的这一点是什么呢？他曾经做了一个糖炒栗子的一个小毛猴，那个作品呢，其实按他的这个功力来讲，其实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完成这个作品，做的而且会做的就是特别棒，特别精致，但是。唯独在这个糖炒栗子这个小作品上，他大约逗留了可能能有半年或一年的这个时间， 好像是听说还长两年， 两年。然后我们就问老师，说老师，按您的这个手艺的这个功力来讲，就可能就是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可能就拿下了。老头说，老爷子说是因为什么呢？这个猴我已经做完了，但是里边这个栗子是一粒一粒的。就他要想是什么东西要跟那个栗子的材质包括光泽都要一模一样，而且那个东西那么小那么微观，所以说他就去到处搜集这个做栗子的材料，搜集了两年时间，终于搜集的够了，就是这么一锅这个糖炒栗子这么一个东西 材质啊， 对，才把他这个作品完成。我觉得这才叫匠人精神，我宁可不做，但我要做就一定要做的一模一样，跟那个质感光泽都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才叫就是匠人精神。 哎呦，真的是，哎，朱红听了以后真的是好感动，因为你可能想哈，那个毛猴它本身就只有一寸这么大， 就很小了，对， 要等于是让就是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毛猴在炒栗子， 对， 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一个人和栗子的一个比例， 对，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他为了这么一点的东西，然后去找两年的时间， 对， 所以也是一个对比，就现在人还是稍微浮躁一些的，对吧？就盲目追求结果啊，然后呢也不太注重过程当中说伤害了什么，或者是失去了什么，啊，我只要。最后的这个所谓的结果论，但其实我们回想起来，咱们的这些老艺术家们啊，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的确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们是对的，就有时候，人就会在一种大的浪潮当中被麻痹，就是说会认为说， 好像此刻当下的所有是真实的，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有艺术作品，我们为什么说要有这么多的传承的东西要去发扬啊，传统的这些中华的文化要发扬，是要告诉大家那些才是对的， 对，它能沉淀下来的， 对 对， 然后不是说你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对啊，我们要多去看那些真正的可以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所以在这部剧当中向大家展示了不光是这三种艺术形式， 对， 还展示了很多这种老北京的生活画面，是吧？我们让武帅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在这个舞剧当中都有哪些场面，或者是有哪些老北京的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挑几个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舞剧刚开始的一部分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场景， 街市场面 啊，街市场面。然后其中呢有几个舞段呢，比如说拉洋车，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拉洋车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在街上走的，那舞台上你们怎么表现呢？ 对啊，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导演呢也是设计了这么一个舞段，我觉得挺有意思。还有一个舞段，我觉得可以在这提一提，比如说窝脖。北京的这么一个一个工，也不是，也是劳工吧，属于劳工的一种，他就是一个老北京在街上搬东西的这么一个人。把这种人单独提炼出来了。提炼出来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很具有特点的一个街头巷尾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这个舞剧中表现，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舞剧中的这个摄入的这些舞段也非常有趣。我是一个在北京生活将近20年的人，我觉得在北京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每次跟导演跟编剧们一起聊的时候我也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剧和这个作品很符合现在国家我们习主席总倡导的文化自信。我们要积极实践，积极的去体会它，去传承它，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就是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我们的老百姓。我觉得这样街头巷尾的小人物，才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真正的传承和他的精神。 哇，说的特别好，武帅。其实你刚才你说你扮演的是这个叫就毛猴的这个传承人啊。那个另外两位演员，我们介绍一下女主，还有另外你的兄弟啊，他们分别是谁？ 代表导演介绍一下。就是我的这两位这个主演呢，一个叫夏天，是我们最舞蹈学院，中国最高的舞蹈学府毕业的优秀毕业生，也是非常有潜质的一个演员，很年轻，然后他来饰演唐仁宝，有朝气，有想法，有能力的一个演员，男孩子很帅，然后呢另外一个主演叫孙晓，是我们的火箭军文工团的演员，非常棒也是很漂亮，然后又很美，然后也很善良，是我和夏天追求的那种女人。 这句话特别拉上了夏天当垫背的， 只有这样才能勾起我们三个人的情感吧。 啊， 所以说我们三个人是整个剧的导演们所设定的那么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形象。 对。 让我们的这个姜导给我们再说一说，在这部剧当中还有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舞台，风格，你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是吧？ 是我们的舞美视觉总监是业内非常知名的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实践教学中心的任东升老师，现在也做了很多跟张艺谋导演刚才播报的对话预言的舞美设计视觉总监，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老师能够就是参加到我们这个舞剧作品当中。然后我们的整个舞剧可能不会是用到很厚重的那种背景，还是比较写意化的，有刻板化的风格来展现老北京那个时候的一个街市的风貌。然后有，因为我们的序幕和尾声都是有涉及到了延伸到了现代，就是以 老年毛小舞的这个形象去回忆以前的事情、 嗯、 啊，所以他也会涉及到一些现代的创作的手法，就是在舞台的舞美设计上可能也有一些融合到了现代的创意在里边、 嗯、 啊，因为现在一比较多的比如说话剧舞台啊舞台剧的舞台、 嗯、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可能不是很厚重的布景，但是已经完全能够达到把这个剧的这个环境能够讲清楚， 嗯， 这样的。 也就是说舞帅他是会从年轻演到年老的状态、 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设计的、 啊、 但是实在是他有点抢装抢不过来啊。 哦， 序幕和尾声他基本上是整个舞剧都在台上， 几乎没下台， 对，他的抢装时间大概也就是一两分钟，他要安排专门的在舞台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抢装间给他抢装，所以可能序幕和尾声他就不能演了、 嗯、 对，但是的确是剧情当中是毛小舞的老年是有出现的， 嗯，我的人年龄的跨度应该是十七到四十之前、嗯、啊、 嗯、 后面的四十往后和这个十七往前、 嗯、 这就算了啊，这就跨不了了， 哦，这跨不了了， 就演不了，就来不及了，这个 还、哎、真是啊，那个哎，其实我刚刚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演老年的舞者的时候， 嗯， 你们就尤其几位专业人士，比如说在肢体控制上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你们的处理啊，因为比如说我们话剧演老人、 嗯， 嗓子或者形态、嗯、你们舞蹈呢是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点可以去 我们还会就是继续延伸舞帅的那个揉眼睛的特点， 嗯， 然后包括在四幕的时候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爱的兄弟和自己深爱的人死在他面前， 嗯嗯， 这个人如果要是换成我们，就我们导演组都会设身取就是去想这个人物嘛， 嗯， 如果我是毛小舞的话， 嗯， 我可能近乎于崩溃了，就是已经癫狂了， 嗯， 然后在他为了去思念亲人去做的一些，比如说去思念，比如说他思念那个姨娘的时候，他会做一个金云大鼓的一个毛猴， 哦， 比如说他思念兄弟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唐人的毛猴， 嗯， 长此以往，四十多年、三十多年这么做下去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些癫狂， 嗯， 所以说在动作的这个设计上，他不光是老人那种弯腰驼背， 嗯， 走路微微颤颤的感觉，他可能似乎有一点，比如说就是癫狂的一些状态 啊， 在里边就会让人看起来更心酸，就更能扎心一点。 因为那天我们也是有了一次比较重要的联排活动，然后有老师来看完了之后会觉得我们虽然是讲小人物的事情，但是会很打动人， 嗯， 是因为前面三个人的类似这种三小无猜的感情铺垫的让大家觉得非常美好，但是到后面的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动人，很会好像现在就挺扎到我的心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这个人物的这个感情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想的还是很清楚的， 嗯， 就做到最后他老年的时候他不用做动作，他在尾声的时候只要他人站在台上，我觉得可能观众看到的时候就会流下眼泪， 哦，好 好的，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我们思维主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说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嗯， 是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二号的时候在北京天桥剧场，每天晚上七点半的时间， 对，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出品， 嗯， 好， 这部舞剧叫做《金蝉素与唐 人 宝》， 是的， 好的，感谢四位，谢谢， 谢 谢， 谢 谢 你们走在直播间，谢谢， 特别特别感谢我们这样的团队，能够把我们中国传统的民俗这样 用艺术的形式在网上就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让大家了解，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北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 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 听唐 耳 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门手艺的精彩碰撞，两段年华的情愫缭绕，一场悲剧的孤独等待，繁华乱世中的留守与传承。这个六月，在留下无数传统经典的北京天桥剧场，舞剧《金蝉素与唐人宝》带你感受那个年代的匠心。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日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